是一个方面，大夫判断这老太太呀背不住是得了抑郁症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大夫跟这方女士说，您不让老太太打麻将，这要说从关心她健康而言呢是对的，但是呢得注意方式方法。她让孩子们回来陪她打麻将，这不是没原因的，她并不是完全为了打麻将。为什么呢？她是为了看看孩子这些个亲人们，希望啊孙男弟女围着他转，那么这么着老太太心里高兴。您要拦他这个高兴劲儿是吧，您让他这个愿望难以实现，他心里面一窄憋，那许就寻短见了。哦，行了，方女士明白了，赶紧的吧，哪天啊招孩子们回来陪老太太打麻将吧。不就说啊，这个小撮怡情是吧，大赌要命，好吗？赌那哪成，不是说赌，这是重庆那边的消息，这都出人命了，但是也是快90的，没有60多一老太太，她的命运可比这方家这老太太那惨多了。不过相比而言啊，她也是有点太这个较劲了。怎么呢，这老太太呀住哪哈啊，重庆南平那个地方。这老太太平时就是好搓麻将，你看重庆人嘛，重庆成都四川那边都是啊有这个嗜好，好搓八圈，老太太也不例外。而且呢她有一帮麻友经常聚在一块打麻将，别人一招呼她必去。去了吗？去了。就赶那天啊，也是重庆赶天热，老太太其实去之前心里面就有点身上哪儿不合适，心里面闷得很。啊，心里难受，但是呢没当回事，哎，没事，赢两局牌是吧，我来个什么自低之类的，这就一点事儿没有，浑身就特痛快去了。到那儿一坐，跟这老哥几个姐儿几个就开始搓上了。当时是下午5点来钟，一直打到晚上10点，5个小时这老太太没动窝是吧。后来别人劝她呀，哎，我说啊您挪挪窝歇会儿吧，这时间太长，喝口水儿。哎，我说啊动动啊，挪挪窝啊，再仔细一看，坏了，挪不了了。为什么？老太太瘫软在座位之上，是人事不省。哎呀，赶紧啊，又是掐人中啊，呵，又是这个打电话报警啊，叫救护车，弄了忙的半天，最后呢也没救过来，打麻将猝死。您说说看，这是为什么续语的呢？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，画了画万周末新闻书场，我是立新。就说啊，大千世界什么事儿都有，还有这个事儿呢您都没听说过。什么事儿？嗨，别提了，这离婚的事情，嗨，那你说这也不新鲜，离婚这不是，哎呀，这不是这个不是普通的离婚是吧，他这里面还得破案呢。嗯，破案啊，打官司告状都告到法庭上去了是吗？就是分遗产，不，嗨，当然跟遗产有关系啊，不能叫遗产，就是夫妻财产，跟这个财产有关，也跟离婚有关，也跟离婚的这个时间有很大的关系，是吗？啊哈，事情发生在重庆梁平那个地方。说当地啊，有这么一位熊先生，这熊先生呢，跟他夫人呢结婚也是有年头了，两口子是1999年成的婚，那么后来呢就生了个女儿，这个媳妇呢姓袁。袁的嫂，熊的哥，姑们两个小日子开始过得还不错，但是后来没过多久产生矛盾了。哎呀，当然来说呢，这两口子闹矛盾呢其实也不是说就不可理喻的这个事情是吧，回头俩人说开了不就完了吗，小两口嘛，天上下雨地下流，小两口打架不记仇嘛是吧，俩人开始是不记仇，但是呢时候长功夫大了，嗯，这心里面就存了怨恨了。话说是去年7月份某一天，这袁大嫂啊跟他这先生熊先生俩人又叮当起来了，啊，又吵上了，这是越吵越急眼呐，呵，这什么伤感情的话都说了，闹到最后这袁大嫂把心一横，脚一跺，得了，带着闺女回娘家了。那么当时实际上啊，确实是这个刚吵架那会子袁大嫂很生气，但是回到娘家之后呢冷静下来呢，气儿呢也倒是消了，嗨， 心的话说，这都孩子都挺大的了，是吧？吵吵什么呀？冷静几天，回头呢，那个什么，咱们电话联系一下啊。不行的话呢，他给我服个软啊，他要不服软，我服个软，行了吧？那意思咱们就和了就得了。谁成想呢？没过几天，这是今年二月份的某一天啊，这个日子很重要，2月17号晚上10点刚过，袁大嫂手机响了，拿起电话来一接，谁啊？嘿，我们家那口子熊先生。哎，我说你跟娘家待得挺踏实啊，这几月了？几个月过去了？哎呦，你看也是，呵呵，过的时候长了点，但是咱们以前不是打架，有时候我也回娘家，你少来这套啊，这都成毛病了是吗？没完没了是吗？哎呦，你说话怎么这么横啊？几个月过去你还冷静不下来？我冷静不下来，我告诉你说啊，我过不下去这日子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这跟谁呀？我跟你，我简直就是跟你，我跟你没话说，咱俩分了吧，分。哎，我说你怎么说这么绝情的话呀？吵架归吵架，你这孩子这么大了，你这孩子怎么了？孩子大了，孩子自立去了，跟咱有什么关系啊？咱俩过不下去那是咱俩的事儿。我告诉你说啊，不知道你怎么想的，反正我是没戏了，我跟你是恩断义绝，我这心呐拔凉拔凉的。得了，赶紧的，麻利的，利利骚骚，赶紧把离婚手续办了，没问题。咱们家里头，你看什么，你拿走，我不要了。我净身出户，我都跟你离，我喝出去了。哟呵，闻听此言，哎呀，袁大嫂想起来这些年两口子过这日子，到照理说也不容易，现在真是家里面置办的像个模样了，怎么就想起离婚呢？哎呀，心里的难受着，眼泪唰就下来了。我跟你说，姓熊的，你是当真如此啊？当真你是果然要离？我果然行。这是你说的，你可别后悔。嘿嘿，我告诉你说，天下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卖后悔药的。我呀早都想好了，咱俩人一个字儿，离。哎呦，袁大嫂说你这真够可以的，哪怕我这真是这几个月我就是想着怎么今后跟你好好过日子，说你要说个软话咱俩就和了，没成想你要离。好嘞，离就离，怕你。一时兴起，俩人商量好了，没过几天到民政那边，啪，钢印打上了，离了，结婚证改离婚证了。走吧走吧，回去吧。俩人分了，分了之后啊，没过几天，这就说啊，风平浪静了，事情好像貌似是要过去了。谁成想这袁大嫂啊，接着一朋友电话，那位说，哎，我说啊，听说怎么着，你离婚了？你跟老熊离了，当真吗？真事儿吗？我这是听别人说的，果真如此吗？哎呦，你别让我反省吧，我这是烦着呢。别，你听我说，你是不是离婚了？可不离了吗？哪天的事儿？这个头几天啊，头几天他哪天跟你提要离婚啊？2月17号啊，你确定吗？哎，你确定是2月17号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这个说话怎么深一句浅一句的？你要干嘛呀？我告诉你说啊，你别胡说八道啊，你别跟我这儿飞短流长的，我懒得理你，我挂电话。哎，别，你听我说完，你确定是今年2月17号他跟你提的离婚这事儿吗？是啊，2月17号晚上10点以后啊，给我打电话呀。呵，电话里面，哎呀，态度太坚决了。好家伙，我们这些年夫妻恩爱这些个感情他全都不顾了，恩断义绝，人讲话了。哈哈哈哈，嘿。我跟你讲这你乐什么呀？你看我们俩离婚你高兴啊？不是，哎呀，袁大姐您呐，让人家给骗了啊。啊，什么意思？却原来啊，就他们这个朋友圈子里头啊，有一种传闻说这姓熊的可是不地道，他是中奖在先，离婚在后，而他离婚的时候没跟媳妇儿，就当时还是他妻子合法的妻子的那个女人，他没说实话，没跟媳妇儿说他中奖了，等于这笔进项没在他们这离婚财产分割范围之内，他媳妇儿啊蒙在鼓里，是压根儿不知。闻听此言呀， 把个袁的嫂给恨疯了，心说姓熊的，你这家伙太不是东西了啊！你还给我下这个套，咱不说，多年夫妻还育有一女啊！一日夫妻百日恩，百日夫妻似海深。咱俩过那么多些年的日子，就算是叮叮当当吵那么几句嘴，总算是还有点情分。谁成想你好奸，我跟你没完！怎么着啊？打官司告状，上法庭了。当然来说呢，这个事情咱得往两岔子说。为什么呢？目前来说呢，这个事儿啊还没完全整明白。怎么呢？就说啊，那熊先生那边他不认可这个说法啊。后来跟记者还说呢，我跟您说我冤死了，哎呀，我跟这普天之下除了窦娥就算我了，我太冤了。怎么呢？我哎呀，这中奖这跟我媳妇儿没关系。怎么没关系啊？不是你买的彩票吗？这是写的是我的名字，但是是我妈买的啊，您妈妈买的。对了，我妈妈托付我让我买的。那当然，人家要查证件什么登记，那当然得写我的名字了。那实际上是我妈中的彩票，跟我没关系，要不要哈？但是呢，这里面有确实是存在疑点。刚才没说吗？那个时间2月17号，这个后来因为这个袁的嫂判断这个事情，说是他这前夫把他给坑了，也不是没理由。怎么呢？看这个开奖号码啊，网上不是可以查吗？啊，就显示2月17号，他前夫啊买那注彩票开奖了，中奖号码就是他前夫买那一注。你看了没有？就是。也就是说啊，2月17号，如果说就是袁大嫂这个说法成立的话，那一天这个熊先生办两档子事儿，一个中了好几百万的彩票，然后呢是掉脸就给媳妇打电话要离婚。这两件事儿你要说是发生在一天，咱要说他完全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貌似好像搭个旗，也许反正也是有疑问吧，哈哈。所以说呀，那这个事情呢，打官司告状那就听法庭的呗，法庭断呗。还有那个呢，哎呀，10年前啊，一念之差走上了犯罪道路，10年后啊，哎呦呦，等待着他将是法律的严惩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正义有可能迟到，但是他永远不会缺席。那你说那倒是也对，但是他怎么弄了10年呢？好嘛，他跑了。检察日报的报道，事情发生在2014年，现在呢法院已然宣判了。这个故事的主人公姓王，叫王东海。2014年3月份某一天下午，广东东莞交警部门接的报警，说是一辆公交车呀跟路上的社会车辆发生剐蹭事故了。那么交警赶到现场，把这俩司机叫到一边去，你们俩人啊把这个驾驶执照啊身份证都拿出来，我看看。看那社会车辆司机啊没问题，再看那公交司机，书中代言这人就是王东海。一看他这脸色就不对，煞白煞白的，眼珠滴溜乱转，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。交警觉得这挺奇怪呀，这我还没判定事故责任呢，你慌什么呀？哎，我说这司机啊，你把身份证和驾照给我看看啊！身份证、驾照，是呀，可说呢，什么可啊，这都在这儿呢。我给你看吧。一看，交警一看看出毛病来了，您这身份证跟这驾照对不上啊。司机一听啊，对，那就对了。嗯，我说对不上啊，对，那就对了。什么？我说对不上，我说是对了，什么意思？哈哈，那必须对不上啊。这话怎么说呢？那都是假的啊！我跟您说啊，您可别害怕，您站住了，听我说啊，什么意思？你说，呵呵，我杀过人啊！警察吓一跳，哎，我说，你没疯吧？你没喝酒吧？没有，但真事儿，我叫王东海，我10年前我在老家河南，我杀了人呐。 10年我潜逃在外，现在我跟你说我累死我了，真的，您把我抓起来吧，求您了，您赶紧让我法办了吧，呵，好嘛。交警都没想到说这处理交通事故逮了一逃犯，在逃犯罪嫌疑人，行了，赶紧走程序吧，带回去了。那个说真事儿吗？可不是真事儿吗？没说这王东海啊，10年前他是哪儿的人呢？他是河南兰考人，初中毕业之后啊，跟他一个同村的另关系是他的叔叔，不过只比他大6岁，王自安，他叫王东海，叔叔叫王自安，叔侄二人外出打工挣钱。那么话说2003年呢，他们俩人啊在外头参加一朋友婚礼，碰上了一个油魔头。你说等会儿这是什么机械，叫什么什么什么头，油魔头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一外号。油魔呀是他们这个当地啊，就是当地人早餐的一种食品，我这么理解啊，就类似咱们这炸油条啊，天津叫炸果子呀，反正这东西油魔，油魔嘛，是吧？这是这个人呢，他外号叫油魔头，长得跟油魔似的，还不是，他是有一手手艺，他炸着油魔好吃，有时候做小买卖。这个人跟王东海他们是一个村的啊，这个人叫孔德水，但是呢这人性可不怎么样，就是在他们村里面是出了名的地痞流氓，所以王东海不想搭理他。但是呢这一看见老乡啊，呵，这油魔头孔德水又高兴的跟什么似的，哎呀老乡啊，快走走走，我带你们玩去。上哪玩去？郑州，郑州，非要带这叔侄二人到郑州玩去。这俩人其实不想跟他去，但是呢一看人家一番好心，是吧，你这玩意儿那怎么着，到郑州是吃喝都住啊什么都你来，可不是我来嘛，我请你们去的，我买单，走着。这俩人跟这个孔德水油魔头就到了郑州了。到了郑州是连吃带玩好几天，俩人寻思，哎，我说这小子背不住有什么事儿吧，嘿，真让他们猜着了，这孔德水啊是没安好心。后来跟这俩人说了，你们呀帮我做单生意，我认识一女的姓张，这人家里面啊家趁人只有钱，咱们呢到他们家啊跟他弄点去吧。弄钱是人家的，怎么弄啊？那他对呀、啊，他们钱是他的，可是咱们身大力不亏，咱们是老爷们儿啊，咱们吓唬他呀。您就说是抢不就得了吧？对，抢去怎么样？哎呦，干这坏事这玩意儿不敢。哎呦喂，你们俩是男的吗？跟我出来一趟，你看你们俩人家从头是脑的德行。这头骂呀，叔侄二人把心一横，得了，跟他去吧，是吧？反正这个没事没事，反正就抢弄点钱呗。谁成想到了受害人家里头，这姓张的这女士啊，她不服，奋力挣扎跟他们搏斗。这哥三个也害怕，拿着什么塑料胶布啊，就嘁着咔嚓把这女的呀就给捆在床上了，把脖子也给勒上了。那意思你这样的话没法呼救，我们好跑啊。跑了吗？跑了，但是没都跑了。这仨人跑了之后没多久，那孔德水被公安机关缉拿归案，后来呢给判了刑了，还是死刑。为什么呢？皆因为受害人在家里面用那个塑料袋啊勒着脖子，勒在床上勒了一宿，哎呀，很不幸是气绝身亡，把人给弄死了。得到消息之后呢，哎呀，王东海吓坏了，跟叔叔一商量，咱们跑吧。打那儿起，王东海亡命天涯，来到南方广州啊、广东啊、东莞啊，跟那个地方打工，都不敢到那个正式的厂子。人家其他的打工的一听说厂子老板说给我们办这个社保，给我们办这些个福利啊，什么什么这个手续，给我们解决这个低保什么之类的，高兴的跟什么似的。哎呀，这老板太好了。王东海一听，哎呦我的天哪，我得卷铺盖卷赶紧跑。为什么呀？一办这个他就得暴露他的身份信息呀。就这样一直是苦日子熬着，熬到了去年交通事故让警察给靠那儿了。王东海一寻思，行了，这日子算到头了，我呀，嘿嘿，我说实话吧， 逮进去判了刑也比在外头受着个罪强啊。不多聊了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吧，您内 一开始就没退路，怎么有出口，如果不能说后悔还能说什么，我想你应该知道彼此的想法，爱情终究变了样，我们承认吧。亲爱的你，我知道你会哭泣，面对回忆我们还拥有过去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们承认吧，我们的爱情远离。亲爱的你，我知道你会哭泣，面对回忆我们还拥有过去，不要问我为什么，我们承认吧，我们的爱情已远离。 新闻广播公益时间， 给你一个机会，你最想得到什么东西？ 汽车 money 豪宅 漂亮女朋友 芭比娃娃 健康， 关爱自己的健康才能带来长久的幸福。 现在是。